树梢上挂满太阳光，世界在变迁，我听见熟悉的声音越来越远，爱的脚步律动无极限，手牵手把旅途走遍，脚步再快一点，和过去说再见，我们跟未来约在某一天，跟着我别走开，这需要你的爱，让天空变得更加蔚蓝，有你更精彩，跟着我别走开，需要你的爱，每一个明天充满期待，大声的喝彩，旅途这未来，让天空变得更加蔚蓝，有你更精彩，跟着我别走开，他需要你的爱，每一个明天充满期待，大声的喝彩，跟着我别走开， 说过不会离开我，不会留下我。 是你早就想要离开，你说过带我去飞，划过的流星都是爱我的证明，你说过不会离开我，不会留下我，每一次都会给我很多的快乐，是不是我的坏脾气永远的任性，会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控制，我想我也许太懒让你受伤害，其实你早就想要离开， 想要看着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小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小声多小声我也会用心用力在意的听，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小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小声小声，因你的声音在我心是最为动听，

情，走吧走，好走的伤心，懂你的担心，最后还是我的命运。我的声音在笑，泪在一表，电话那头的你更知道，曲折是如是那么大，为何我要往你不去靠。我的声音在笑，泪在一表，电话那头的你更知道，世界若是那么小，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，你听不到。 不知道你昨晚是几点睡的呢？每天熬夜玩手机，饿了就吃宵夜，这样的坏习惯到底有多不好？近来网友严什么组呢，晒出了自己17岁和22岁的对比照片，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可怕的差距。熬夜几年后的颜值对比照，堪称毁容现场。熬夜使我们丑陋，所以千万不要熬夜了。 天上的